欢迎来到 Format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达。 今日2025年6月9日，咁啊某纪念日唔紧要啦。咁亦都系 Sweet 2开卖啦。咁啊，我哋又系大家见到影像系知，我哋又有片可以睇啦。不过应该系一半半嘅啫。咁啊，一部分 唔好多片嘅。 咁啊，一部分咧就系试一试我哋嘅呢个模式啦。因为其实本来就好多网台已经咁样做紧好耐噶啦。我哋而家纯声啊嘛，其实我哋完全可以俾埋画面大家睇嘅。不过咁样会有好多技术问题，我哋而家正克服紧，所以个其实都系个测试嚟嘅。OK， 翻正题 ，Sweet 2， 今次我哋嘅主题就系 Sweet 2。咁 嗱，咁就6月5日就香港首发，咁就依家嘢咁我 全世界首发啦，应该叫做 全世界，唔系全世界，咁台湾要7月嘅，冇咁全世界，台湾唔系世界一部分嚟嘅， 呢啲就咁等真系 讲就系嗰啲，讲出去某啲人心伤啦。嗱， 先 讲 啲心伤，人哋心伤嘅嘢先啦。呢个中超又一。3次6次，但系 终于买到啦。佢咧就喺某量饭店，咁大家估应该就系亚马逊。咁就亚马逊终于抽到机啦，咁都开咗，佢都着咗开箱批啦。咁就大家嘅讲法就系中村会终于结束啦。 佢就睇咗，但系如果你要死系要死抽嘅话，就冇办法啦。你依然系因为日本个命中率都几低吓。 但日本其实嗱低还低，但日本其实咧。唔少铺头系有咗做嘅，例如话系亚马逊有做啦，若咗巴士有得做啦 ，Big Cup 都有做嘅。即系其实咧，你要真系，如果你唔系咁坚持原则，一定要喺任天堂寄俾你嘅话咧，日本其实系有唔少方法攞到机嘅。即系好似话中村咁样，你亚马逊又得，你如果你若咗巴士嘅会员，咁你同佢订都得嘅。未止，即系未止去到话。除了任天堂之外，你就冇任何办法攞到机。咁更离谱嘅就系咩？喺香港买咯，香港通街都系货。 我望下先，哎呀，正价喎，你 系啊，正价而家。日本其实依次任天堂打嘅差价打得好紧要噶。虽然 Mario Kart 呢几个拍卖网俾日老饮叫做劝喻下唔好做，但依然咪都继续上卖啦。第一日 嗱，你睇嗱，我唔知佢佢而家咁，我睇下你啊，其实你而家都见到噶嘛。 系啊 ，Mario Kart 本人53000。不过就唔好意思，即系要抽要成，但系佢有卖嘅正价嘅系，因为亚马逊系好衰噶，有时佢系有货啊，炒价咯，佢炒埋一份嘅，有时亚马逊会 唔出奇啊，同埋因为佢唔系自己卖，有啲系纯粹咩出啲厂嗰啲行嗰啲铺头咧搭埋啫嘛，咁铺头搭埋佢梗系加你价噶啦，嗱。O K 嘅，即系嗱53980啦，呢、這个价钱就系、是這個、版啦，就八 米卡叉车啊，我好难想象到有人会唔买Mario Kart 版本咯。虽然有，我都知道有人系只得系偏系斗气唔买嘅，但系都系有嘅嗱。咁、包张染绿1200染绿啊，嗰张唔好理佢啦嘅染绿 K G 嘅Micro SD Express 卡咧系抵嘅，因为而家市面上你系只能够买到呢只。256G 卡512呢三隻512已经断晒货啦，更加冇讲一啲。 即係咁啊，但係如果你真係咁好彩嗰、那个，因为我觉得第二、第三次抽选呢都係得 10% 左右，如果係抽日品版啊。 呢位呢因为呢个小因为阿喵屎嘅狂犬啊，好吓衰嘅啲新闻叫做阿喵屎狂犬，因为佢依喺呢个事务所变做狂犬嘅爱好嘅前年家积理，咁咧佢系第一次抽到嘅，但系佢讲法就系、是、我唔想冇晒朋友，所以唔讲住。 因为而家日本个气氛都几咩噶，因为啱啱都讲过啦，第一次抽选你都上上20%，第二三次抽选得10%附近，第二次好似得10%左右，第三次10几%。都唔系多噶啦，不过如果你肯抽国际版，即系俾多两万啦嘅话，个机率会去到40%到，我记得40几定60几唔记得咗啦。总之相对比较高少少， 都系低嘅， 都系低，因为尤其是相对全世界系100%咁滞，咁啊，日本就相对比较低。 咁咧，以前年家积你所属嘅年红团嚟讲，头一二转即系第一日收到机啊，唔计第三转啦，因为第三转收到机嘅人，就已经唔系今日出，即系唔系六月末出到机噶啦，要等几日噶啦。咁六月末第一日收到机嘅喺红团里面就只有内田守一个。如果扩大到成个辉家族咧，第一日收到机即系头一转抽到咧，就只有陈珠夏同佢老哥就抽到机嘅，其他都抽唔到嘅，其他嘅抽到第三转噶啦要。咁所以佢惊住就系，哇！一抽到咪教我中村会咁样。 所以就唔讲，所以几好笑事嘅。咁、抽到机会都系咗直播啦。咁只杯都好一堆 VTuber 搞抽叫落选杯，即系抽唔到嘅玩Mario Kart 八落选杯。 啊，即系嗱， 成班抽唔到机嘅。香港搞唔起嘅，香港资本个都抽到。嗱、啊，咁讲香港啦。 你俾我讲埋英国咧、你唔好咁快字，我俾我讲埋英国呢边先。英国呢边咧就如大家所见啦，而家大家应该见到，我而家即刻揿入去有货，但系唔算特别贵嘅。你知道我哋呢度英国要收 VAT 噶嘛？即系749，即系折算。喂，你唔系呢个贼？唔系喎，屌啦声！ 749，哇，咁浓啊，去到 啊，唔系喎，真系喎、 啊，哇，749磅啊，大佬，肩囊死、啊，劈到一颈血、啊，真系， 应该系正价嘅，俾人卖晒。不过以我所知，如果你系A 字头嗰度，我成日唔识读佢个名嘅百货公司嗰边买啊，系买有正价嘅，但系唔系可能你要食骨咯，可唔可以叫食骨呢？佢系嗰啲啱啱其实啊，日本嗰边都有见到嘅，系食咗算咯，系连SD 卡版本啊，或者系连某啲版本啊，或者 Mario 卡版本啊。 香港部分铺头都食骨嘅，咁有啲铺头唔食啦，即系嚟话你跟啡粉订啊嗰啲就唔食骨嘅，但系咁有啲传统铺头都会食骨嘅，但系我冇所谓啦，因为佢所谓食骨就咩啊，要你订一件配件。配件你贪平嘅咪订个十百零蚊订个套咯。如果你富裕少少嘅，好似我咁样嘅，就订个手掣或者订张二六 G 嘅SD Express 卡啦。都唔算唔系好骨嘅，其实好老实嘅。相比隔硬要食只街霸20周年嘅 collection， 呢啲已经唔系骨嚟噶啦。 最少唔使炒成咁嘅款啦。日本嗰边 都炒唔起噶， 炒唔起，但系轻炒咯，变成就系 八万英镑。谂下扣咗个平台收你嘅费用 ，K 卡其实真系执即系叫做咩？打翻回本嘅咋？ 七除八扣之后，因为呢啲平台本身要收你钱啦，然后你寄送嗰时候要收运费啦，然后仲有再扣七除八扣之后，我记得有人计过，如果你系70,000 yen 附近去卖出去嘅话，而家其实80,000-90,000 yen 系多嘅啫，后屘已经马上跌翻到去6-7万 yen 啦，已经系60,000 yen 嚟，完全冇骨实，纯粹成本价，即系叫做咩？收翻回成本算数嗰只嚟嘅，即系其实 炒窿咗啦，已经赚水脚咯， 炒窿咗添啦。如果标准嚟讲系窿咗啦， 系可以叫窿，可以叫炒窿啊。大概有人计过，如果你系60,000 yen 去卖出去嘅话，你大概会赚3,000 yen 左右咯，3,000 yen、你搞咁捻多嘢，之后3,000 yen 即系人工嘅金额。 好老实啦，不如唔计运费揾我啦，我帮你买啦，我寄俾你。虽然我知道日本啲 friend 其实讲真，你日本人你真系要买嘅话，大把方法嚟买香港机。 呢度有人计咗出嚟，计嗱，如果你系60,000 yen 啊，要讲紧，然后再计翻你实际实代就系5,200。嗱，呢个仲有60,000+可以买得出啦。我要 5,000+ yen先讲，真系讲真，5,000+ yen算鬼数啦！即系老话嗰句，你搵正经去搵份兼职做好过啦。 因为呢度计数已经系计68,000，但系你用净系佢 capital 就已经有66,000了。你66,000系要再少啲，咪3,000 yen 咯。 即系讲真，即系连睇套戏冇咗个价钱，即系再把捻咩？ 即系飙到去90,000-100,000有，成唔成交到先？问题成交成唔成交到啊？成交到嘅永远都系最平嗰啲数嚟噶嘛？系因为原本佢系去到10,000+嘅，一开始当日一开始系咁样嘅，但系10,000+嗰啲冇人买，去到最后一路跌到6,000-7,000先开始有人成交，6,000-7,000你基本系冇得赚噶啦。即系你搞咁多嘢，结果边个赢咗咧？就系平台有抽到你成，冇啦 ，that's all。你嗰啲黄牛全部赚唔到钱，买 game 嘅人都系要贵咗，即系谁得咧？即系。咁啊，不过之前老任都已经讲到明噶啦，讲到明唔准炒噶啦，轻炒 OK， 即系轻轻提高少少 OK， 之前讲过啦，咁咪提高，咁提高完咩啊？提高10%+，然后大部分俾平台攞晒，即系呢个就系佢当初嘅问题咯。咁已经 好，真系好老实嘅就系，即系唔知做完乜啦，即系把真系做完把捻啦。唉， 咁啊， 算鬼数啦，即系呢咁嘢，即系。今次一隻老友冇成功就大炒價啦，因為日本其實攻擊雖然係緊張，但亦都未至於話完全冇辦法，就即係好似中村由一咁樣， 你只要你肯放弃你的原则，不抽唔同任天堂抽的话，系抽系要入机系甚难嘅。咁嗱，世界各地啦，而家睇呢片啦，因为去美国时咁排两个钟两个月队咁排咗部机啦。 咁其他地方系玩嘅，系做企划嚟嘅啫。 企划嚟啫，依 伦敦呢边都排噶。变成就系、是你排就一定有，你唔排就可能要抢下，系咁多咯。即系有货。 但系都系一个咁好老实嘅。 排 喺 个祭典 有啦。香港啊，喺啟德體育館啊，體育館唔係體育館，體育館即係出面嗰、那個，即、那個 shopping mall 咧，嗰間任天堂專門店咧，都有排隊噶。喺16月5日凌晨嗰朝早排隊排到噶，你肯去排嘅話，咁呢啲活動，我覺得係集呢個叫做咩一種活動啊、儀式啊、做 show 咁樣，冇所謂嘅。我覺得 真係你睇到嘅喎，倫敦呢邊咧，真係我之前講 Comic-Con 嗰時有提過，係特別多人 cosplay 嘅喎。你睇下大家排隊咧，其他人係就咁排嘅啫嘛，普通排嘅啫嘛。但係我哋倫敦特別中意 cosplay 嘅啫，即 係開心就得，最緊要開心。 有 Mario 有小智咁樣啊，咁啊，即係呢個祭典式咯。不過買翻嚟之後咧，就小心啲。因为有几个问题嘅，第一就是话呢度 嗱，首先最简单嘅问题就是在机上面有一块好薄嘅膜，千万唔好搣嗰块，唔系保护膜，嗰块唔系嗰啲咧保机膜嚟嘅，而系真系同个膜就系有连接关系嘅，一搣就烂噶啦，咁个膜就玩完噶啦，千万唔好手动佢，我都见到嘅，因为其实块好，佢块膜好卵衰嘅，佢特登留翻少少角头俾你睇到，你系你如果你粗心大意啲，你会由嗰啲咧啲黐机膜。因为而家黐膜好靓噶嘛，黐得靓嘅话咧，又系以为佢系即系佢部机部分啫嘛，咁佢嗰只嚟嘅。 你反正人家你又嫌话你梳梳部机，你指一指出嚟等等啊，即系我睇下，你梳。 而家指到我部机出嚟噶，我而家部机开咗，佢开始我而家。 你督。 嗱，而家 系啊，我睇。 嗱，呢度见嗱嗰位咧，喺度有个膜噶。你如果使刮系刮得噶，所以我唔敢刮佢。呢个系我咁系包咗四面嘅，咁你一搣就烂噶啦。 好啦，都唔 系包好靓。 你要刮系一定刮到嘅，但系即系咪同嗰啲折叠机一样咯？折叠机都有层膜去保护，因为佢唔可以好似正常机咁样系硬噶嘛。 好啦，嗱，既然记咗画面，开部机先啦。同层脚一样嘅啦，基本上大画面一样啦。OK 啦。 其实个边框冇想象咁厚咯，即系之前话系厚边框，因为可能个荧幕，唔系我唔系话呢样啊，系话荧幕个边框啊，因为之前话系都系 LCD， 所以个框咩嘛，可能一个荧幕大咗啊，相对个框虽然都系同样咁粗，应该目测应该系同 Sweet 系一样咁粗嘅个框，但系因为个荧幕大咗，相对个占比冇咁高咯，系咯， 嗯， 即系， 嗯，好奇怪喎，唔知嗱咁样嘅。佢因为有个掣系可以保护掣嘅掣， 其实嗰嚿其实就系一嚿高斯磁铁，入边冇咩高科技，冇电动，冇剩，冇乜 Q 都冇，就系、是、一粒高斯磁铁同一块铁板。其实手掣嗰边系冇磁力嘅，系铁板嚟嘅啫，吓系嗰边系只有部机本身有嚿永久磁铁喺度，系咁多啊，咁啊。 我有单人帽啦， 部机本身望起嚟就，其实啱啱咧你未开机嗰阵时候就有少少担心，而家因为完全系块镜嚟，完全影晒你个样，虽然之前都上个样嘅算啦， 但系佢开咗机时佢嗰个反光其实唔严重嘅， 开住机的时候还 OK， 尤其是如果你考虑呢个系 LCD 的话，即系。咁当然后面佢会有 OLED 版嘅，我谂都最少一年半载之后噶啦，唔系一年半载，一两年之后先会 见到。嗱，好多好快噶，咁我而家唔睇佢啦，因为其实好想试过啦。 嗯 啊，我而家试下捞佢睇下，其实系坚快嘅，我觉得系捞系好快嘅，系快过 stream 版嘅，出个夸张地快嘅呢、這个人龙啊，大威力咳。 嗯。人龙呢个系大威克就系 Sweet Two 版噶咯喎， Sweet 版，佢系 加强 Sweet Two 版咯 ，Sweet 版嘅加强嚟咩？呢个系 系佢加咗几条新片落去啫，其实就系、 哦， 系快过啦， 嗯， 几靓嘅佢画面其实做得系好，算系真系做得几靓嘅，系 PS 4同 PS 4倍最张啦，而家睇个画面太智能仔啦。 跑啊！试下， 要出快先跑到。 O、okay. K， 因为佢而家喺嗰个喺间夜总会度，所以跑咧要即系佢喺夜总会里面系唔跑得嘅设定系。 O、okay. K， 即系，但系我纯粹问一问嘅啫，即系你而家咁样其实你望得清楚，我哋只有自己个荧幕嘅。 望到，望到，侧个画面咯。我就见到我依家个影 嘅。大家反射所见啦，佢而家要越过佢个 cam 先望到啊。 或者打，我交打下啦。啊，唉，早啦。 即系而家呢个系掌机模啦，睇一睇啦吓。 系啊， 其实 但系佢 输 PS4 咯，最少。 系啊，呢个嗱，呢仲系捞得好快嘅。通常咧，stream 把时咧，呢个钟捞死咗时间，最时间嗱，咁、出快先啦。 好，咁啊，切翻过嚟，我哋继续讲我哋新闻，我哋今日新闻未讲晒啊，咁做下单。基本上咧，嗱，我先讲 highlight， 大家认住呢条友仔，我哋经常最屌嗰条友仔就系呢条啊，望住送。咁佢 又系佢 系啦，咁 啊小心收同佢收有极多牙齿嘅嘢，就一惊到佢咩就屌啦，出先嘢。 即系我俾阿望月松线得少啊，真系你估即系咁啊？佢今次讲乜嘢咧？今次就话佢今次系让利于呢、這个贩卖商嘅，咁啊佢话平均就系平时俾 2%， 咁咧今次呢次咧就俾到 5% 噶啦，咁啊。佢咁样讲啦，咁佢咁讲我唔听，我仲要重沙一次。望月松讲嘅嘢，好多时都系啲唔可以信嘅，唔一定系 100% 错，但系经常系错嘅咯。即系我只能咁样讲啦吓。咁、但系都要提一提，的确主机嘅贩卖好多时都系冇咩利润嘅，所以点解我哋啱啱有提佢有时唔俾信用卡买，就是、因为部机基本上佢唔赚你钱咁滞噶啦，已经系。然后如果再俾信用卡食佢3-5% 咧。真系倒贴俾你咁滞噶啦，咁因为呢个业界2% 系常态嚟嘅，2-3% 左右嘅利润。香港我谂都系差唔多呢个数嘅咋，系啊，所以佢点解要你食骨咧？有部分就算唔系厂俾你嘅，你都要食个骨，就系因为你部机佢唔赚钱，佢靠卖 software 卖游戏啊，卖嗰啲嘢，佢同一时间搭售嗰阵时可以促销到啲嘢，去嗰部分去赚你钱嘅啫，嗰部分就有盈利部分嘅，尤其是而家啱啱发卖部机唔炒啫，啲产品炒，尤其是花个花个 cam 啊，有炒到两倍啊。 不过记住啊，花嗰支 cam 咧系400T 嘅咋，所以咧、如果你要玩 cam 嘅话，一落嗱，你最好当然买佢支 cam 啦，唔系话好似我咁样。你随便博一支 cam 落去 webcam 得噶啦，用啲 USB 嘅 cam 博落去就得噶啦。依家变好方便嘅，即系嚟话我而家用紧部 PowerShot V10 嚟拍片，咁咧你将个 V10 博落去部 Switch 度咧系可以当 cam 嘅，我试过得噶。咁你咁夸张用iPhone 都得，虽然我觉得冇必要啦，你即系总之1080p 得噶啦。 因为大家都其实都系大家都咁样谂，反正影其实咧调翻转啦，因为 cam 主要就系视讯通讯睇嘅头。cap 俾大头，其实咧好多时都唔太真系好影响你个用，你有几高清啊，真系唔太影响。你本身平时我哋视讯望啊，都真系唔系需要咁高清啦，数你有几多黑头咩咁样。咁但系尤其是又喺你游戏入边，佢只系 cap 你个头变成头像喺个画面上边嘅啫嘛，即系孖车啊嗰啲地方度啫嘛。所以400T其实调翻转够用噶啦。即系咁啊，调翻转讲就有辣有唔辣嘅，有人测试埋添噶啦。呢只靓 cam 呢只系1080嘅，或者系呢只400P 嘅，又或者系内置镜头。其实调翻转咧，如果你唔考虑佢个镜头嘅限制，因为你毕竟机嘅内置嘅镜头啊，基本身嘅镜头攞入自己嗰、那个，反而。冇咁清啊，因为个角度会有限制啊，嗰啲嘢唔似你个花个花花最大好处咧，呢、这个位系曲嘅，呢、这个位呢条线啊系随便你屈嘅，唔似呢嚿咧，呢条杆系直嘅，硬死咗啊，得呢个头可以喐嘅啫。咁即系唔计呢个样嘅话，就系个性能嘅话咧，其实老任自己嗰个先系画面效果最好啊，因为佢系就系货你咁样用嘅，所以咧佢唔需要考虑好多嘢，包括你嘅背景，佢直情forget。无视咗你个背景，你个背景过曝咪过曝咯， 唔紧要啊，你个人够清楚就得啦。但系有时正常嘅 cam 啊，要影埋你后边，要考虑两边嘅调光啊嘛。佢唔使考虑啲嘢，咁效果其实调翻转反而更好啲。咁啊， 讲埋啲嘢啦。咁只有啲机系之前有测试，冇人测试出嚟嘅。咁讲，首先就系、今次咧 ，Sweet 二咧追加咗就咩啊？智能充电，所谓叫做充电模式啊，就系充到九成，佢就停咗嚟啦，唔会充满嘅，即系可以长时插住部机嚟话，我而家开咗画面啦。 嗯，有望紧。 嗱，佢首先插充，嗱，语音锁、语言有依啲咩啦？嗱，嗱，依个电池充到90%自动停止。 嗯， 因为好多人，例如我咩咧，系长期插住个 dock 噶嘛。 嗯， 咁你依个方法其实好有用嘅。 因为电池，即系一般理论入边嚟讲咧，最好嘅就系保持佢喺80-90%区间，唔好过度放电，亦都唔好过度充电。咁佢呢度咁样锁住喺90%以下，咁咪个相对嚟讲应该系个电池个寿命会长少少嘅。 嗱，亦都支援蓝牙耳机嘅，你系可以飞行模式啦，咁嘅 K 卡嘢自动支援啦，超管理。咁咧佢哋冇嗱，我冇插咗 S， 我冇插咗 Express 卡嘅。咁咧一般嚟讲，你安诶第一次更新、第一次搬资料嘅时候咧，佢会将啲即系 safe data 啊系统资料搬咗过去，然后咧就会下载佢咧就会喺网上下载资料。咁即系要惊下载，如果你有去下载嘅话咧，系随时打包张荧幕机嘅。但系你唔玩嘅惊，你咪铲咗佢咯。下次再玩时再下载咯，下载好快嘅。至少我嚟讲咧，一只人廿几 G 嘅人龙咧，下载大约十零廿分钟嘅啫，唔绝对算快。 即系咁啊，唔止啊，仲其他喺串嚟一次，冇得嚟一次，唔好意思，我成日都唔记得咗，就系你嘅录音嗰时嘅习惯。咁啊，佢入边咧佢有部分分享个游戏嘅情况，有少少唔同。以前咧游戏分享咧就主要系讲紧直接系。你 download 一隻 app， 被分享嗰个要 download 一嚿嘢，佢去其实系同时运行嘅。但系而家因为 Street Tour 嘅机能比较强啲，佢可以同时运算埋你被分享者个画面。其实实际上就系佢运算咗几个画面出嚟，唔同人嘅画面，然后将佢串流形式去串俾其他人用。咁呢个分法嘅话咧，就唔需要好似以前咁要阉割呢样阉割嗰样。咁啊，缺点当然系你咁。网络稍微差啲嘅话，佢会窒嘅。咁尤其是啲考验速度嗰啲嘢，咁啊会成被分享嗰边就会好似串流游戏咁样。咁啊，视乎你多两者嗰个画面，唔系啊频宽嘅差距啦，个画面会有少少延迟嘅。咁可以接受嘅范围咯，即系唔似以前要背部机各自去做去 run 佢自己个画面。其实喺运算方面咧，喺应该系容易啲嘅，尤其是第三厂商咧，呢个功能唔系纯粹话我一个人卖几份游戏，唔系话卖几多份游戏，因为如果你咁样分啊，你可以一个人卖就已经够噶啦嘛。通常系嗰啲多人玩嘅游戏咯。 嗱，仲有你而家转一转翻去我出入画面啦。 嗯。 嗱，你睇你留意到有分别咧？ 嗯。 其实左右就调转咗嘅。 嗯， 其实佢系可以左右制分开嘅，即系咁样啦。嗱，而家打转倒，我而家特登倒转去试啦。嗱， 系可以上下反转噶嘛？ 系啦，系啦，上下反转。以前唔得噶，以前一快跟住咧，你要俾啲爆角噶。 但系你反转嘅会系继续系依然系嗰一嚿定系？ 都系反转，唔系都系反转。 即系你 可以操作 右边个掣，就算拍咗喺左边，依然都系右边。 系啦，但系你有时有啲某啲情况之下，你系可能会需要用呢个方法操作嘅。 即系譬如好简单，就系你要 show， 你面对面 show 俾人上下反转嘅，你反转部机咯，俾人睇咯， 系咯，系啦， 即系 咁呢个需要嘅呢个动作系，其实一个几有趣嘅设计，同埋几贴心设计咯。 嗯， 嗱，仲有背面，佢个照住嗱，呢个插 呢度系 SD 嗰度嘅 SD 卡做， 你有冇买啊？冇买啊？ 冇买咧，因为佢冇盖冚住，所以小心啲会入尘嘅。 咁因为佢呢个用法就系本身就已经冚住咗啦嘛， 这个琴咧就比之前硬净咗咯，望起嚟即系 硬净好多。 Sweet 嗰个咧就系成日会觉得佢会唔会系大力少少，佢又会跌出嚟噶啦嘛。 好多散热孔嘅佢，同埋上下都有 USB Type C 插头。咁你就算买坊间嗰啲咁嘅 USB dock 咧，都唔使惊住系唔使特登调转嚟插，方便好多嘅。 有人试过调转唔得，即系你唔好话插唔放唔落个 dock 度先啦，你放得落个 dock 度都好咯，冇唔 work， 即系上边嗰个啊，一定要用下边嗰个。 下面嗰、那個哦、即係一下面嗰個先有線通訊。 係因為如果你調轉用延長線，令到佢可以上邊嗰個插落個 dock 都好啦，冇反應嘅。佢只有下邊嗰個先有，因為大家知道 TC 嘅，就算個頭係一樣啊，個延遲通訊啊，嗰啲通訊協議啊，嗰啲嘢都有分別噶嘛。所以只有下邊嗰個有反應嘅啫，你唔可以反轉部嘢去拆嘅，理論上啊。 係啦。 咁 就大致咁样啦。呢部机其实大家睇开片睇差唔多，都费事再咁啦。咁 个磁力方面咧，啱啱讲过啦，其实佢系机入边有个高斯磁铁，你拆出嚟睇下，系喺你部机本身咧。所以咧，如果你将两部，因为点解唔可以两边都有磁力咧？一嚟就系、是、如果你咁样嘅话咧，你两个掣拍埋一齐，咪会黐住咗咯。你试下将两个掣各自黐埋一齐啊，即系两个手掣啊。靠近都冇反应噶嘛，唔会有任何磁力性噶嘛，系因为佢系 冇磁力噶。嗱，呢就猫屎啦。 嗰个睇系铁，嗰个纯粹系铁片嚟嘅啫。咁然后嗰个系一个光学猫屎嚟，一个最 cheap 最普通嗰只光学猫屎啦。即系我嘅眼中系最 cheap 啦，可能 cheap 中之 cheap 嘅，即系嗰啲$100三只嗰啲猫屎冇 cheap 咁嘅地步，即系嗰啲百零蚊嗰啲嘅程度咯。但系光学猫屎嚟嘅，即系 啊。 咁啊，还 OK 嘅程度嚟嘅，就主要系佢窄咯，太窄。我已经见有第三厂出咧，阔身，即系佢而家嗰嚿嘢个滑鼠脚啊，会配合嗰嚿嘢系同个部机同个手掣差唔多阔嘅啫嘛。有个超加阔版，令佢比较接近翻普通 mouse 嘅形态嘅配件嘅，嗰嚿嘢纯粹系形状嘅啫。虽然我都系嗰句，如果你要认认真真咁去长时间咁样用咧，我都系建议你。用插翻个普通 mouse 落去，任何普通 USB mouse 佢都食嘅，有人试晒噶啦。 不过呢个嘢咧，我相信咧，唔使好耐咧，就啲嗰班画师咧就拆出嚟攞嚟画图啦。因为 Sweet 嗰个手掣系公认画图神器嚟嘅。 哦，咁主要系左边个 pad 咯，左边个球咯。 系啊，因为佢四个掣你可以自己 setting 晒嗰个做 socket key 啊嘛。咁而家多名 mouse 工人，哇，正爆。 即系会可以变成就系一边你用翻普通 mouse， 即系正常普通你用开嗰只惯嗰只 mouse， 另一边就用 Joy-Con。 Joy-Con 可以咁样噶嘛？你嘅绘图软件嗰啲开机功能，好多画师正当时一堆画师就咩啊？特登买个机就用呢个手掣用功能。 因为佢自己本身可以试作一只蓝牙嘅 controller 嘅。你而家可唔可以博 PC 啊？有冇试过？ 唔知道未试过，应该可以嘅，但我冇试过。反正我因为我冇 PC 嘛，我 啊系 嗱咩都得，但我咩都有嘅，但我冇谂住试咯。 仲有一样就啱啱讲磁铁，仲有讲未讲完。有人已经系俾佢夹到，咁啊，当然啦。我严重怀疑佢系特登嘅，系演嘅。不过佢痛啊，夹得好厉害，其实系真嘅。点解有人话冇乜事咧？因为如果你特登怼只手指落去咧，你成只手指咁阔啦。以嗰个高斯磁铁嘅特性咧，就系越黐得埋，个磁力会越强嘅。如果你撑个成只手指接近一 cm 嘅厚度咧，其实个磁力系有，但系唔强嘅，即系中间隔只就要揿掣，系啊，隔住系你会感受到个磁力，你会感受到个磁力，但系好弱嘅啫嘛，因为隔得咁远。但系如果你剩翻个一两毫米嘅距离嘅话咧，坚痛嘅。你俾高斯磁铁夹过你就知噶啦，虽然佢唔系两粒高斯磁铁，而系磁铁同饼啦。你用过就知，你去鸭寮街买啊，鸭寮街有得卖噶，好 Q 多啊，一粒高斯磁铁嗰啲黐落去非常之痛噶。其实如果两粒磁铁夹埋嘅话，咁不过呢个就睇佢点样夹。如果系夹好细好细嚿肉嘅话咧，就会好大镬，因为好薄个距离啊，个磁力会好强啊。呢个电磁学嘅原理嚟噶，即系咁啊。呢样要小心，亦都系唔知会唔会夹到细路仔。老任呢方面系特别留意噶嘛，其实佢都有提醒你啊，不过就 細路仔會聽提醒就唔係細路仔啦咁樣。不過應該就唔會太大問題，因為正常你其實唔會俾佢夾到嘅咁樣啦。咁大家要小心啲啦咁樣。 我咁大差唔多啦，其實。 係仲有一樣要警告各位嘅，啱啱開機的時候兩個問題。第一個咧就係、會有人係開機要佢要揾 WiFi 去做嘢噶嘛，去更新啊成啊嘛。如果你開機第一次開機嘅時候，你附近有人用個奇怪嘅編碼嘅 WiFi 名嘅話咧，佢會直接推話開唔到機。佢嘅原理就係、是、佢讀唔到，所以卡住咗喺讀唔到 WiFi 嘅地方度。如果你部機係正正常常咁已經開好咗機咁用咧，其實佢只不過係連唔到線啫。嗰個位置會出咗問題啫，還 OK 嘅。問題就係你第一次開機嘅時候咧，佢要更新嘅嘛，佢會卡死咗喺嗰度，完全冇辦法喐。咁而據傳啦，其中一個網上咧就係有次寫嗰個顏文字啊，又用咗其中一個嗰種特殊嘅 Unicode 碼，咁啊，令到佢開唔到，咁啊，各位要小心啲呢、這個。如果会出现咁嘅状况，轻死咗喺度嘅话，离开你处住嘅范围，可能系唔知边部机开咗。咁当然，如果空晒你自己本身嘅，咁啊唔该你改改个 WiFi 名啦。如果系唔知边度冇附近嘅人唔生锈嘅，咁你要揾翻啱嘅，即系离开翻嗰个位置啦，揾翻个地方去连翻线。当你连好咗线，第一次开到机之后咧，就算真系再撞到啲咁嘅唔生锈咧，你可以 secure 咗佢就已经冇问题啦，唔会太影响你使用嘅。主要是第一次开机的时候会卡到你完全用不到。咁另外一样开机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其实都很难提过啦。如果你揀同步你的旧 Switch 的话，它会将你旧 Switch 入面所有电子版游戏全部移植落新机度。咁如果你玩机买机买得比较多，买电子版比较多嗰啲呢，是会即时失败你部机。记住揀唔好。 我咪惨咗囉。 是啊。 所以铲机所以要小心啲啊。但如果你唔散機嘅話，其實就唔食得佢啲位嘅，好正真嘅。 睇你買幾多電子版，同埋睇你有冇買會員。如果你有買會員，你完全唔需要任何嘢，你因為你可以雲端同步翻落去。如果你冇買都唔緊要，你唔好同步，然後開好部機之後，先再要 download 你要嗰一隻。畢竟256GB話多都唔係好多，就算 Speed 一隻平均我當3-5GB為界啊。你买得够多咧，系真系会爆嘅。好几个啲买得多嘅人咧，尤其是中意买电子版嘅人咧，系直接塞爆咗部机。虽然其实冇乜所谓嘅铲啫，但系要手动揿咯，麻烦咯。咁样要大家小心翻呢啲嘢咯。即系，因为调翻转你唔系一定每一只都要 download 落嚟噶嘛。即系你买咗啫，因为佢系变成你买咗嘅每一只，佢都同你 download 落嚟。咁啊，几要小心嗰啲传输上面嘅嘢。不过就还 OK 咯。即系呢啲唔系大问题，比较大嘅问题系兼容性问题。我应该有揾过 list， 但我已经唔知道放乱咗喺边啦。咁啊，上话算交数啊。 暂时唔系实有嘅，讲真，新机定有兼容性上问题嘅，同埋等你等佢 upgrade 啦。嗱， 靠我 都测试过嘅。 咁啊，靠我记忆佢讲啦。我记忆咗自动理解人形系会有兼容问题。本家我记得好似有隻 Sport 都有问题，我唔记得咗边隻啦。好似系拳击嗰隻都会有少少，有时会有问题。大家最容易嗨到嘅应该系大乱斗，大乱斗多人模式嗰阵时拣 Mi 嘅话系会有机会 hang 机，呢个比较多嘅。咁其他就比较常见嘅情况 ，Total 喺佢个大 list 入边有好似200多隻，唔好要唔系好多，而且入边大部分。都是街机或者是那些复刻游戏、怀旧游戏，那些街机啊、啲超人年代啊、红白机年代那些那个年代的旧 game， 点解咧？因为佢行的全部都是其实是一个模拟器嘅，而佢行 Speed Two 行嘅咧，佢行 Speed 入边啊，佢是用转译的形式，而又不完全是模拟器，佢是转译。之前我哋讲过几次转译的问题啦。转译系会出现咗少少问题，所以佢本身喺 Switch 上面行已经系经过模拟器去行，然后再要转译，即系变成就两三重咁样嘅转译之下咧，好容易出问题。大部分嗰200隻游戏入边，大部分都系呢类咁嘅游戏，少数就啱啱讲啊，大乱斗有机会出问题啊，嗰啲就系少数会有问题嘅嘢。 咁啊，佢后边应该会再执噶啦。老任，尤其是第一方啦，佢应该唔会俾佢咁嘅情况继续存在嘅。老任嗰边大乱斗就讲咗噶啦，佢会执。咁啊，等下咯，冇所谓。暂时冇用佢先，佢而家就系暂时冇用咯，冇办法。不呢啲嘢实有噶啦，咁样咯。 实有嘅新机 啊。 你预咗㗎啦，新机冇北你先觉得奇怪。 咁啊，至于之前有讲过有部分游戏因为冇红外线感应所以用唔到嘅，都唔系完全玩唔到，解决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用返你部旧制啦。因为新机可以拍旧制嘅，你将你个旧制连落去新机度，可以连到线嘅 ,detect 到嘅。咁就可以玩 到啦。就系连到线嘅。 咁啊，畅顺服务方面呢，就你唔会好感受到明显嘅嘢，但係如果你喺 Street 上面会作 film 啊，会窒啊嗰啲嘢，嚟到 Street 都会唔会窒囉，係唔多，佢唔会再精细啲，唔会再流畅啲，即係锁住 30fps 嗰啲，依然系锁住 30, 即係，但係大家知道 Street 本身就有唔少游戏其实系做唔到目标精素㗎啦，佢手提机。 哇，啲人唔系啲人玩即係玩 Pokemon 珠子嘅时候，话一到扑街嘅湖里面突然间顺晒 啊！即系好简单 ，game 嘅技术力大家都知噶啦。 唔系啊，佢而家懒系好劲啊！出只喺发表新 game 话，即系画面好紧正啊！我心谂屌你閪啦，你用 PS 5出得扑街。 即系佢原本 即系玩就系你用 PS 5出，屌用 PS 5啊，出个 game 啊，閪嘅技术力都出到靓啦！屌你部机咁劲 啊，即系 戆鸠。 不过唔紧要啦吓，咁总之而家佢好多呢类之前会叻嘅，唔一定系咩嘅。譬如呢个动物生态会其中一个，大家成日会攞嚟试嘅，就系佢建筑物一多嘅话咧，你会闷镬成嚿嘢，佢又唔系作 film， 佢系成个变咗慢动作咁样跑，好似跑唔喐咁，变成好似行咁样嘅速度，但其实佢系跑嘅。咁嗰啲嘢就会冇咗啦，你会及时地渲染切啲嘢出嚟。有时你跑得太快咧，啲建筑物跟你唔上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噶嘛。全部冇晒啦，因为佢换咗佢个佢个记忆嗰部分啦，储存嗰个部分佢换咗，再加埋佢个更加强嘅性能，佢系捞一次啲画面，唔会好似之前咁。你只要跑得够快，建筑物就追你唔上。而家冇咗呢只，冇咗呢只嘢玩啦，咁样会舒服啲咯。所以成件事咧就系，你就算用 Speed 2玩 Speed 嘅游戏，我好耐之前已经讲过呢样嘢噶啦。哪怕你冇新 game 玩都好咯，你用佢嚟跑旧嘅，大部分情况都会舒服咗啊！只要唔会就好似啱啱撞笔，个少数嗰二百只撞到笔嘅就另计。只要唔好撞到笔，你就系个成个嘢会舒服好多。毕竟一个 Sweet 已经系七年前嘅游戏，系咪七年？有八年咯， 八年啦。 笔嘅系 八年都唔系劲嘅机， 系啦。所以本来要就住嚟嗰啲嘢，而家唔使就住嚟咯。最大受益者就是嗰啲技术力唔多掂嗰啲啦，即系譬如 game， 即系 fail 咁样咯。佢技术佢纯粹佢就系部机，你部机唔够劲，佢冇技术力嘅咁嘅喺个公司咯。 吓，咁啊唔一定嘅，即系霍格华兹啦，另一个就系霍格华兹，佢有 Sweet 版噶嘛，但系 Sweet 版系阉得好恐怖噶嘛，新版 Sweet 2版咧就舒服晒，舒服好多，而且甚至比其他版本仲要流畅，呢、這个几意外嘅咁啊。 咪即系头先咁样落玩人玩人龙思路咁样，佢流畅过我，佢流畅我用RGI 玩咯。 你要记住啊 ，RGI 系6000蚊一部机喎，呢个系3000几蚊啫。 系啊，佢流畅过 RGI 玩噶，碌啲又快，画面又流畅咗噶。佢其实话 PS4 同 PS4 Pro 之间，其实我觉得系有少保守，我觉得 PS4 Pro 水准嘅喺度。 唔系，你应该要比较嘅，其实系手提 PC 相机，佢几乎劲过晒现在嘅大部分手提 PC 相机。比佢强嘅全部贵，佢断倍计咁贵过佢。佢3000几蚊就已经系真系烧我嘅价钱，唔系呢个条件借渣价钱烧我嘅味道啊！佢用3000几蚊嘅价钱，但系同6000几蚊嘅打个平手，甚至有爪。呢个就系专用 OS 嘅差别啦。之前我都讲过啦，人哋行 Windows 你行专用 OS 啊嘛，梗系有差别啦。 咁一定唔同嘅一样嘢。好啦，咁大致差唔多，仲咩讲？ 都差唔多啦，咁啊，仲有啲咩就往后再讲啦。咁啊，然后就其他就再预告埋啦。呢个应该系先出街嘅，然后后边Summer Game Fest 啊，Xbox Showcase 啊 ，Pay Sony 嗰只叫咩啊 ？C40我唔记得咗添。嗰啲咧就 Sony Pay 啊，统一叫法 ，Sweet 二发售嘅牺牲者。 喂，以前咧好高人提咩冇玩啦，但今个礼拜好似冇乜人提。 嗰阵就系嗱， 唔系冇大作嘅喎，嗱，八毫九啦，鬼武者啦，跟头先，跟住跟住头先讲话game fit 出帮PS 出游戏啦，帮唔系 boy sport 出游戏啦，好多大作嘅， 好多大作， 冇人提， 但系 game 冇人提，但系佢又唔可以唔讲，又系时间够啦嘛，系呢个时候得咯， 多得就咩啊？ 大家多得佬又唔少咯。 唔系佢咁，你叫坚持做勇者嘅话，我冇人阻止你嘅。 唔系坚持嘅，佢哋冇得改，一个时间定咗噶嘛，重组就停咗。 咁 Sony 可以改噶嘛？你 game 你嗱，你话《Summer Game Fest》呢个大型游戏杂志收紧咁成咁大嚿钱，几百万一个几分钟，咁就冇得改啦。但系喂，大佬 showcase 啲咁迟一个礼拜咯，嗰阵唔通迟一个礼拜，迟两个礼拜会有人炸你型咩？咁你坚持咗，你坚持系依个礼拜落同人打你台落咁。 最大受害者咪我哋呢啲要做整理嗰啲咯，即系好老实话俾大家听，我到而家呢一刻都未整理晒，哇！真系人好癫啊，屌啦！圣嗰啲游戏多乱到咧，仲要大部分都系传闻未来往后，即系冇咁多嘢啊！即系不过算啦， 都未出嘅。 啊，唔系 咁呢个就我整理先，就慢慢再讨论佢啦。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一集我再讨论嗰班牺牲者啦。好。系真系牺牲者，好，下位再见，拜拜。 拜。